算个圈，就让一切够安慰。有天总会了解，那些伤心，那些眼泪，让爱深深被体会。转个圈，从此一切够安慰。若真心爱过谁，那种感觉永不改变，它永远都在心里面，永不幻灭。爱的滋味，一生慢慢去感觉。